保过大年倡议，尽放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凳，跟我来那辆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。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。当天的戏单，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剑山蓬莱岛被攻破，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保着英王富昌富宝臣准备逃离剑山，一行人来到武圣莲花祠，英王富昌要入内拜见老剑客吕婉娘，那么老剑客又会不会为他指出一条明路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富昌富宝臣来到了武圣莲花祠山门以外，用手一问这门，没敲着，应手而开。现在亡国之主啊，就跟做贼一样，自己偷偷把小庙门推个半扇，往里边探头探脑的，有人吗？两扇门都没敢开，推在这边的半扇闪身进来，赶紧把门又对上，没敢插。为什么？怕那二位来呀。哎呀，转身先往小庙一看，挺四肢很清静，小庙不大啊，干净。这个就是一进院子，就这么一个小安官，就这几间房，那也甭胡溜达了，挨家看吧。往正房走，那个按说呢是个殿，可这殿呢并不出奇。咱到庙里啊，您要看大殿跟一般的僧舍啊禅房那不一样，宏伟许多，这个都一样，只不过正中这间呢间脸稍微宽点而已，供的什么佛爷也没瞧明白。来到了正殿，用手一问这门也没插着，推开门往里这么一探头，哟，一看呢里间屋啊，那门帘挑着，站在外间屋能看见里间屋。里间屋呢有个禅床，禅床呢脸冲里躺着个女的，由身上这个穿着呀跟身条能看出是个女的，是姑娘是媳妇儿没瞧出来，穿的是睡衣。那睡衣跟外衣呢有区别呀，一个女子身着内衣，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个小衣裳睡觉多少的他得露点胳膊腿，这姑娘还挺白净，打后身一瞧啊，身段婀娜啊，这个小细腰肩宽，往那一躺啊，身材很好，黑松松的头发 虽然脸冲里看着出来年龄不大，是个年轻的女子。嗯，英王一瞧，你看看武圣莲花词里边怎么有个俗家打扮的女的呢？别看我亡国之主剑山失败了，我走到这儿还有这么女子，这也是一段姻缘呐。为什么这火一起后妃都完了，我没媳妇了，这儿没准我来个媳妇也是有的，她能够陪王伴驾，我还不算太苦啊。啊，我想什么呢？怎么这功夫我还有功夫想这个呀？吕老剑客的住所之内，那人都错不了啊，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。啊，与虎同眠岂有善兽啊，这个天天陪着吕老剑客一块待的人都得是剑客侠客呀。我看见人家年轻貌美的女子怎么一时之间还动了这个淫欲了呢？有这样的邪念呢？英王您要知道，那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，那是一个忠厚长者，说他跟当今的圣上俩人赌气，为了夺这江山创这基业，但是由这个人的人品来说，不能说是下流，不能说是坏，在自己脑子里都有这么一个不好的想法，马上他能够反省，这回真抡圆给自己一嘴巴，啪，没说出来，暗叫自己的名字，富昌啊富昌，谬矣，这地方不应该想这个，但就是啪扬手一打自己这嘴巴，床上那女的听见了，床上那女的一翻身，脸若寒霜，鼻孔醒立，往外这么一声冷笑，我的爹呀，你看我是谁啊，三公主侠娘。这一段书叫吕王娘投党英王，让自己的徒弟他的闺女侠娘暗度富昌。武圣莲花词让徒弟身着内衣穿得比较暴露，看看英王如何的动作，就品出英王这人来了。那么英王推开门一看，一个女子二目捏呆呆发愣，一起这淫念，这都落在了剑客的眼中，一扬手趴给自己嘴巴，这人就有药可救，知道反省自己。那么当闺女的不能挤着亲爸爸，翻身起来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一般女孩子爸爸您现在怎么样，不听我的吧，崴了吧，啊，您都落到这儿了，我奉师命赶紧我救您，没有，面带冷笑，爹你看我是谁，你为什么给自己嘴巴，甭说了，亏了是您没迈步往里间屋走，还甭说过来一抓我，过来碰我一下，就是您迈步往这里屋一走，也别说您是我的亲爹，那时刻我的老恩师剑客爷就娶您的六阳魁首了。爹呀，现在剑山失败，我师父命我在此度化于您，现在后悔还不晚。侠娘干嘛来了？侠娘替爷们报仇来了。您琢磨琢磨，他的这个丈夫啊，贵品贵无双，身怀着这个大仇大恨进的剑山，没报仇啊，他憋着宰画图呢，没宰画图跟侠娘出山了，来到山外头，贵品贵无双到贵家庄娶新媳妇应该高兴啊，嗯，不成，沉闷不语。侠娘就明白了，说你干嘛不乐意，我这俩大爷愁眉抱啊，宰画图啊，嗨，你乐点，你冲我乐一个有你的好处。闺蜜说我 俩大爷都死了，我白去一趟建山，我还乐了，我乐不出来呀、啊。你乐不出来，咱们逗逗逗逗飞。哎，闷一个，你乐一个有好处。贵嫔没辙，冲他一呲牙，乐了怎么着？哎，乐了不就完了吗？不让你白乐。我回建山呢，画图画亮宇那个脑袋呀，在他那枪呢就是单摆扶歌。我去了，伸手就拿，知道您有能耐。您不是已然出来吗？出来可以再回去啊。哎，我不由头了走，我由后头走。我由这个后山密道到武圣莲花寺面见我的老师。我老师说了，允许我取画图的手机，我大呢就把他脑袋低了，连这个啊，他通那灯我全拿出来，到时候交给你。你不仅报了两位伯父之仇，道灯有功，我先让你立点功。你这玩意儿厉害。贵嫔一听，那得了啊，贤妻您多受累吧，回去。霞娘走了，霞娘到武圣莲花寺便见老剑客吕婉娘。吕婉娘说，姑娘你来晚了，画图死了。哟，那谁这么多事，画图怎么死的？让一菜刀给劈了。哎呦，厉害了。我说把画图脑袋切了不是那么简单，论画图的武艺实有剑客之能啊，画图身份不低啊。啊，老道，我要真说宰的也得费点手段呢。什么人一菜刀把老道脑袋就给劈了？嗨，这个怎么跟你说呢？你知道你这个郡主妹妹呀？啊，知道啊。她怎么样？嗯，她的这个乳娘，哦，那马老太太我见过，我们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，她那乳娘是个麻子，长得齁寒碜。哎，就是她。他会舞啊，哎，他会舞。这么多年这山上我都走遍了，我都没想到他会舞，因为他练的时候没人瞧见过。那他这武术高了？嗨，他武术倒不高，老道该死，就愣死的手了。这以后我再有空再跟你说吧，现在你先甭找画图，画图已经死了。你听师傅的，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奉师命在此投党英王，要渡自己的亲爹。自己的亲爹幡然醒悟，扬手给自己一嘴巴，这才现出本来面目，跟爸爸把话讲明。那么您现在有三条道，第一条道也没别的，您跟随姑娘我回转贵家庄，自此隐姓埋名。您呢？就别提了，什么英王、富张、富宝臣，世界上没这人了，世上再无此名号了。我跟着啊，您这姑爷贵品贵无双，把您叫养老送终，生养死葬。您老人家呢，有过年之后，什么叫做金顶玉葬，那全谈不了了。也就是他尽半子之劳，别看是招的姑爷，但是当儿子那么使，顶丧驾灵摔盆抱罐全是我们两口子，您可就算是忍了。这是第一条道，也算安乐晚年呢。英王富昌富宝臣听完闺女这话，俩眼发直啊，啊，我都到了武圣莲花祠了，我都见了剑客爷了，他让我忍喽，我要忍我干嘛不在北京忍着呀？那没办法呀，啊，这是一，姑娘，这二呢？二啊，那您就甭跟我走，让外边保驾的护国的军师大帅找着您，带着剑身残余，您爱上哪儿上哪儿，整顿人马，再创事业，您接着来。头三十年怎么干的，后三十年您怎么干，那您可就别怨我当姑娘的没劝过您了。哎，您接着作这雷，只不过是多祸祸一个地方，多害一票人马也就是了，徒增您的孽业，与您呐 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您执迷不悟，非要干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三呢？三我就不愿意说了。你说我听听，您还有一条道路，就是您顺武圣莲花寺往山外一跑，遇山山下死，遇沟沟下亡。别看您金枝玉叶，我的爸爸，您是皇兄，您是千岁之分，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，或是被火遭擒，献往京城，那时万岁也把您拿住，万剐凌迟，也就是您的下长头呀。宁王府长傅宝臣听完这话，机灵灵打个冷战，对，这是我姑娘说的话，你说对了，明着有你，暗着有剑客爷，富昌富宝臣还就打算走这条路了。千岁这脾气上来了，一瞪眼，一缕海下的银然，你也不必在此饶舌，退出莲花寺，出去。姑娘二目落泪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用手一指英王千岁身后，你看，你的护国军师保驾的大帅来了啊！回头一瞧，一看燕普和谭典两个人由门外的往里走，再回头一见，姑娘已然踪迹不见了。姑娘躲了，姑娘不躲，跟那二位打起来了。那既然度化你，你不听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有什么话让我老师跟您谈得了。姑娘这儿走，英王富昌富不臣回头一瞧，燕普谈天已然到了切近了。千岁与何人谈话啊？庙内无人，也不知道这说的真的假的。谈天等了半天，燕普才来，问燕普以军师之计当下该如何呢？眼下千岁在哪儿？在武圣莲花祠。武圣莲花祠何人居住？据说是剑客晚娘吕老剑客在这儿住。燕普也愣了，吕晚娘在剑山居住，我愣不知道，那没别的说的，面见千岁，面见剑客爷，到这一见就是英王富昌一个人。依你们二位之意，咱们怎么样？有一股泄洪的水道啊，叫做凤眼洞，现在我们够奔凤眼洞，借着泄洪水道出离剑山，到了剑山以外有一个去处叫做朴家镇。到了朴家镇，咱们从长计议。谭天谭国林一听，对了，朴家镇咱们就算到头了。怎么？我岳父在朴家镇，我是朴家镇的姑爷。朴家镇有一个镇西洋老爷子叫朴八海，朴林朴八海朴八爷，少年之时走遍西洋各国，那么剑山上的机关消息都是朴老爷子造的，单留这么一股密道，天然而成的水道，涨水的时候谁有能耐也过不来，非等水落下去才能顺着出山，出山以后直通朴家镇，由朴家镇这儿见着我岳父了，咱们有什么话再说好，就从此处出山。来吧千岁，走吧。千岁坐这儿走不了了，干嘛让姑娘气的，这会儿气血上涌，觉着五脏六腑也不好受，俩眼冒金星，俩腿仿佛不是自己的。燕普一瞧没办法，桂林搀着走，俩人一左一右一架，多的剑客，多的能耐，俩人架着可以，高一脚浅一脚，没办法。怎么呢？他走得慢呢，你说俩架起来跑，燕普跟谭天俩也跑不到一块去，脚程不在一块儿，就得陪着他拐了拐了这么走。两个人手里边各自提了着兵刃，不时回头观瞧，他也想回头看，俩人架着不让他回头。为什么？回头一看眼泪就下来，火势冲天，剑山烧的都不成样子了，剑山完了，多可怜呐、那么大的云台剑客，那么大的谭天谭桂林，俩人架着英王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惶惶如漏网之鱼，正往前行，不走了，把我放下来。怎么了？走不动了。无论如何 先把您送出剑山，歇一会儿再走。养尊处优惯了，哪儿跑过呀？俩人架着也跑不动。小树林有块石头，您坐这儿过去。燕普拿自己宽大的道袍，这袖子把这个石上浮土掸一掸。您坐这儿吧。英王一屁股往这一坐，这一口怨气往外一吐，紧跟着眼皮就往下耷了，大眼犄角要散。燕普一看要干，要死。千岁，千岁，您怎么样了？我不动了，我饿了。哦，饿了么？桂林老剑客拿干粮与千岁充饥。黄三太砍砖头，没镖，我也没有。你出门连干粮都不带吗？您看看，您军师能掐会算都没算出来跑啊！投着咱们那儿还动手打着仗呢，谁知道跑啊？哪有功夫上厨房拿干粮去？能活着跑出来就不利呀！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千岁何以充饥呀？树林之内有人大言：“阿弥陀佛，千岁，我一时赶到此处，前来搭救千岁，接驾来迟，万死呀，万死！见过千岁军师大帅，啊，护国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，闪身行提宝剑，二指掐剑诀，手按着宝剑，定睛观桥游林的里边。”出来一个人，是个和尚，说和尚不和尚，怎么是个头陀，月牙箍勒定了脑袋样的头发，身穿破僧衣，一脸的滋泥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双掌合十，见过军师，你是何人？燕普认不出来了，这人干嘛的？哈哈，我叫张棒。哦，军师大帅想起来了，这位管监狱，他投靠剑山，武艺可不错，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，水旱两路的英雄。别看年龄大了，张望得奔六十了，六十来岁的张望为人相当的聪明，而且十分的警觉，通过考察，他在剑山踏踏实实干，这二年干得不错，让他负责监牢。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呀，我一看剑山这火起来了，我就瞬间牢里跑出来了。啊，临阵脱逃吗？非也，非也。你居心何在呀？我就算准了，军师大帅带着千岁爷必从此处走。我知道山上有一股密道，这股密道在哪儿我可不知道。我在小树林里等半天了，我临走时候啊，带了点饼。这个饼呢，我琢磨着能派上用场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